再也梦不到的梦。 回到最初，来自蔡淳佳，这是一首返璞归真主题的歌曲。听蔡淳佳难免会带着一些矛盾，明知道他的声音是适合某种特质的歌曲，也不该期待曲风上的多元或者是突破，可是却有偶尔忍不住希望不只是如此而已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演唱的《人来人往》。 有已走，方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，用尽心机拉我手，缠在我颈背后，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，说到终于饮醉酒，情侣会走。失恋的你哭干眼泪，前来自首，寂寞因此牵我手，除下了他手身后，我已得到你没有，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，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，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，感激这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，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，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，我若能够永不失去，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，藏在贴纸上背后，我这苦心开过没有，但试过散心旅游，如何答没有，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，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，感激这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，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，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，我若为了永不失去，谁勉强娱乐过谁，我若难以放进手里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，时间会走，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携着手，但什么可以拥有，缠在那颈背后，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，我也开心饮过酒， 这是来自陈奕迅早期的一首粤语歌曲， MV 的背景是灰暗的，那样的一个男人站在灰色的忧郁之上，用尽全力地唱着对幸福的向往，对于逝去过往的留念，与其说这是一首歌，不如说这是凡夫俗子对时过境迁的人或事的悼念。继续来听李玟《魔镜》。

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自己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到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太越哭越认真的可悲。 来自江美琪演唱的《爱哭鬼》，小美的情歌听得再多也不会听到腻，她的声音总是在波澜不惊里讲述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，不经意间已经把所有的感动传递到听者的心中。继续舒雅的第六感，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游鸿明《一天一万年》。 在夜里想你，想到人无法入睡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吗，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这要我慌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要永远的终点，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边。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我慌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寻找一个叫永远的

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也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FM 959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，会不会忽然之间就有一种把你拉回到了10年或者是20年之前的那种感觉呢？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啊，也可以说是亚洲的第一位天后了。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，你喜欢采野花吗？还是不要啦。好了，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羽泉的奔跑。 不离思痛为我喝彩，全力奔跑，梦在未来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。不离思痛与我并肩，和我一起许下心愿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不离四处让我心飞扬，生命洒满自由的阳光。不离四处带我们向前，实现梦想，歌声随着风翱翔。速度七十迈，心情是自由自在。不离四通为我喝彩，全力奔跑，梦在未来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。不离四通与我并肩，和我一起许下心愿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不离四通让我心飞扬， 爱情本来就不公平，你

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。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一个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。 听到这一首歌，我相信你我都能够跟着唱几句吧。来自非常经典的罗大佑版本的《童年》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晒自己的童年照哈，我前几天还更新了一条朋友圈，就是在我回家的时候忽然之间翻起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哈，觉得特别特别的搞笑，于是就把它一张一张的拍下来，然后 po 到朋友圈当中。之前我们有一个影星哈，刘亦菲就在微博当中 po 出了两张自己的童年照，一张呢就是她和她妈妈的照片，而这张照片当中吸引我的并不是5岁的刘亦菲，而是她的妈妈，真的很美。而且这张照片 po 出来之后，网友们也都在感慨啊，说基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。而且刘亦菲说那个时候她自己特别喜欢满头带花，就经常被表姐称作是花痴哈，也真的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那么继续给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叶蓓，在劫难逃。 寻找，可那些回忆跟着我。

前途漫漫了，我长心会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我累也不说累。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途漫漫了，我重新会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我累也不说 歌里唱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。这一时间耳边来自好音乐959，江帆和你去吹风。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，一直到今天为止，你的梦实现了吗？唱这一首歌的刘德华呢，我觉得他现在可以说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，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非常的敬业和努力的。有一次在媒体采访的时候哈，问过他说，你觉得幸福的定义是什么？刘德华当时说就是有喜欢的工作，爱护的家人，还有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吧。而且他还说他现在感觉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感恩。所以在演唱会他有一句话哈，也一直是非常的火，他对歌迷说，他说我会一直唱一直唱，直到老的没有办法唱为止。这一篇深情表白呢，也是引得了粉丝尖叫的回应，也是哭成了一片。 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，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，因为我总是孤单这孤单的日子，喜欢的人不出现，出现的人不喜欢，有的爱犹豫不决，还在想他将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

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刚和你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陶丽萍，好想再听一遍。陶丽萍呢是一名文莱的女歌手哈，在98年的时候就到了台湾去发展。其实那个时候的台湾歌坛应该可以说是最不景气的一段时间了，但是陶丽萍的首张国语专辑一问世呢，就立刻引到了各界的非常强烈的回响，在短短3个月之间就超出了12万张这样的一个销售量，成功的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而这一首《好想再听一遍》呢，也是他的代表作了。好了，继续要给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，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从他的歌还是从他的整个人来说，应该都是非常独特的，有一点点迷幻的感觉，他就是林宥嘉。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要给大家送上这一首《残酷月光》。 我会一直想你，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让我昏迷。如果恨你，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 《月光》是我第一张专辑的歌，那这个作曲人是陈小霞老师。那因为也是第一次唱陈小霞老师的歌，那也是试着要把它唱得很好。那其实这首歌也已经唱过很多次了。那知道有些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好听，所以每次唱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唱得用心一点这样子。 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。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